新多门学下电来，开不到高五百三十频道。现在社民会报告讲有新闻，嘉陵综合前六书建设规模，为提升工作效率，证书起案智能疫苗管理协同，相为本地套路业采案指导他协同及综合前六书。请问嘉陵综合前六书也是由有班人代表康复应该也关注相机。皇家居住美文会，美文会专登记提出反馈跟建议。本地机关办单日新办列，连续南关高于三千起，报三千十八六十二起，又有四个人办事。卫生部文山区数据显示，每周办列断保率全新高零点九六，目前有两百三十七人留在医院，其中十九人需要氧气捐赠。五月人在家和办公第六受疫情影响，人民行动党妇女团世界难念之后再次举办母亲节活动，并且呼吁社会给予女性更好者更加接地感肯定，特别是来自社区及夫妻。今年是母亲节，加上聚会因素保在小英姐受红红的穿天一家至于周末一直到更杀对住居穿预定。无数林西总会表示，随着政府放宽防疫措施，所有无论无西活动可复办，无中一个黑在今年九月恢复举办中国无西竞标税相信赶机公布。马来西亚的官办单日新办列连续施工除于十千位期的罪病，马来西亚卫生部 COVID Now 安全的数据显示，当地上万新增加十千三百七十二期办列，有三亿人办事。韩国公安局调线上万阿楼逆水立案监听发射上位短枪弹道导弹，即使朝鲜的保安事故发射所谓逆水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世界三军再次试射导弹。韩联社报道，欧志强先生平安政府在近江北道的红客里次年复次年段山河坑道的活动莫理莫平民。韩国国家进步院院长朴迪旺表示，朝鲜可能也在韩国后任总统伊石玉奥密的就职典礼跟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期间进行复次年。日本防卫部长岸信夫就认为，平壤政府有可能在帮我完成复次年的准备工作，并且参与正式部的挑衅行动。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舒克表示，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村内的年短者妇女干系统已经全部贴列。总统直连书记就表示，在联合国跟安息者国际委员会的协助下，乌克兰东国第二军亚速钢铁村内救出超过三百人。简要新闻报告完了。